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，6566-1566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4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皇太子朱见深顺利回宫，入住清宁宫，万贞儿也得到孙太后的允许，成为太子东宫的宫女。清宁宫，月光清照，窗扉如练，地上四霜。这是5年后回到宫廷的第一夜，皇太子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。万贞儿听见皇太子发出的声响，悄声下床，掀起月亮门上的纱帐，走进皇太子寝宫，掀开床围，侧身坐在床沿上，轻声问道：“殿下，为何不能成眠呢？”皇太子说道：“或许是今日经历良多，心中感触难以平复。自幼有你在侧，凡有不安惊恐，你将我抱在怀中，轻抚我背，心中顿时平静。”万贞儿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同时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温柔的笑意。殿下，明晨需早起往文华殿，不得有误啊。那我就陪伴片刻，带你入睡再去。侧坐床榻边，掀开皇太子被子，万贞儿深入皇太子衣衫，为他轻抚后背。皇太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：“哎呀，最喜贞儿身上散发出的气味了。”万贞儿转了个话题说道：“今日忙碌人杂，未来得及问你，与皇上相见情形如何？”“ 见到父母十分陌生，好像从未见过。父皇见我一身旧衫模样，多有感慨，欲言又止，叹气连声。”“ 嗯，这就好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自土木之变， 你遭受危难最多，性命无时不在危险之中。今日皇上有内疚之心，将来也对殿下多少有益。这许多年，你一众弟妹皆同父母亲一同居于南宫，虽无自由，但至少亲人之间仍可相互慰藉。 才不要同他们一起，我按你所教之言禀告父皇，囚禁之间未敢荒废时光，有习诗词文字，今次反宫首要之事乃读书求知，请求父皇安排师父教授经史。父皇听后甚是欣慰，即命李贤推举，并令秦昌试读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母亲对我有些冷淡，只顾和两岁的弟弟见则玩耍。 哼，万贞儿立即问道，那皇上对弟弟如何？皇太子说话声有些不清楚， 看上去甚是疼爱。 万贞儿低头望了望，皇太子已然进入梦乡。魏太子将丝被掖好，亲切地贴了他的脸颊一下，站起身，万贞儿走出外间，披上长衫，轻步向正殿而来。他悄悄地打开门，迈出门槛，回身将门带上。静静地伫立在门前的台阶上，仰头望着一轮明月，以及不时在月亮前掠过的浮云，万贞儿深感世事无常。前几日还在满目残破的被囚的小院落惴惴不安，转眼间却在这重兵把守的皇宫之内，衣着锦衣，四周华贵。回想起前晚在霸县同太子逛街回来，当太子入睡后，皓月当空，想着将伴随太子回宫的事，久久不能入睡。此时回宫和出宫时情形大相径庭。这许多年，小主人亲生母亲周妃被囚南宫，由万贞儿代行母职。此时周妃重获自由，可是她一向不友善，是否会将万贞儿和皇太子分开也未可知。在宫中多年，对宫中炎凉世态深有感触。那时太子家族失势，内宫上下对小太子避之不及，如今小太子父亲重掌朝政，小太子回宫后服侍周旋于他身边之人必定你来我往，那些小宫女哪个不俊俏活泼，那些中官哪个不能言会道善揣人心。以前小主人没有选择，只有贞儿一个人在侧，今后小主人被这些一众宫女中官环绕之时，还能否依然如故地对待万贞儿呢？毕竟皇子殿下年方十岁，情感随着环境生变的，这也不足为奇。而对于万贞儿而言，这十年皇太子已结为他的心头之肉，苍天在上，万贞儿对小皇子之情深似那浩瀚星海，若到时每每在后宫相见，皇太子再不像从前待万贞儿那般充满亲热依恋，而是满面漠然的时候，万贞儿的心岂不如被针刺？正所谓红颜未老恩先逝，最是无情帝王家。与其承受如此无尽之痛，倒不如决断于此时，心怀思念于宫外，同家人一叙天伦，了此一生好过了。万贞儿心思已定，方才有午门之外那番言语，只不过他那决断之心 在后来小太子哭着跑来那一刻，瞬间化为乌有。不料进宫后这一日竟是如此顺利。孙太后许万贞儿继续跟随太子，今后可以无惧周妃，将他二人拆散。再有小太子自行下令，除了万贞儿不许他人相陪。这下这清宁宫中只同皇太子日夜形影不离。万贞儿想着，心中很是喜悦。此时旧时咸阳宫的宫女红儿、妙玉正提着直更灯笼路过，打断了万贞儿的思绪。两个人双双向万贞儿鞠躬，小声说道：万姑娘还未歇息？万贞儿和善地点了点头。红儿有些犹豫地说：万贞儿，当年为追随太子殿下，那是我们一时糊涂。万贞儿微笑着打断了红儿：你们又不是心怀歹意，私心谁人能无，以后细心侍候殿下就是了。多谢万姑娘体谅，万姑娘劳神整日，夜深了，早点歇息吧。红儿、妙玉再次齐齐鞠躬。次日一早，万贞儿在清宁宫迎接分别五年的皇维。在他眼中，皇维更加风度翩翩，二人各自诉说五年经历。此时沉浸在重逢喜悦心情中的他们，哪里知道一场残酷清洗即将在内廷外朝展开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那日在霸县被锦衣卫林指挥使一行追上时，林指挥使对朱见深所说： 正月十七凌晨，你父自南宫返回奉天殿，在朝臣拥戴之下重登皇位。 看来这句话并非完全为真。实情是景泰七年十二月，年仅29岁的景泰皇帝在宫中突然病倒，皇帝病重，储君悬空，给了朝中几个心怀思念的朝臣以可乘之机。他们心想，若景泰帝驾崩，由其他皇族顺位继承皇位，他们无法由此获得任何富贵功名，只有趁机拥戴被囚于南宫的英宗复辟，他们将摇身一变为大功臣，富贵将无可限量。此次事变始于武清侯石亨景泰七年十二月末，当他入宫觐见景泰帝时，发现景泰帝正在卡血，而且面色枯槁。武清侯石亨估计景泰帝已经病入膏肓，时日有限。石亨本是明朝一名勇将，援助大统，也先进攻大统时，王振亲信太监郭靖监军率大统守军数万自大统出击，洋河一战明军几乎全军覆没，石亨杀出重围，只身跑回北京。返京后被朝廷定为临阵脱逃罪下狱，于谦知其勇猛，将其救出，参加北京保卫战，戴罪立下战功。但石亨对于谦不知感恩，却心存嫉恨。景泰帝对待石亨也算不薄，不仅封于侯爵，还一直委以带兵之权。石亨当日回府，招来知交都督张悟、太监曹吉祥、左都御史杨善来商议。石亨表露此乃建功立业、千载难逢之机，不可错过。张、曹、杨也颇有同感， 张悟曾有军功，但景泰初年因为行为不端而入狱，获释后统领北京迎宾。曹吉祥曾在正统年间依附王振，在明朝出征蚂蚁时在军中任监军，屡次立功。王振被杀后，曹吉祥不慎得志，正恨不得有机会卷土重来。杨善是个文官，学问虽浅，口才甚佳，当年身负野仙大营，在野仙面前口若悬河，迎英宗回京，自觉立下了大功。但景泰皇帝怎么会对迎回英宗领情呢？并没有给他封赏，也是心怀不满多年。此四人见面一拍即合，确定此事武力迎英宗复位，以便事成后邀功请赏。四人议毕，由曹吉祥秘密前往仁寿宫，期待得到孙太后首肯，以便出师有名。孙太后见曹吉祥单人前来，觉得怪异，便凭据左右。曹吉祥告知孙太后，预备元月十五以后起事，迎英宗回朝复辟。孙太后突然之间得到此事，内心复杂，但是她面无表情，长久思想之后未发一言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深谙朝政的孙太后内心明白，此举难以得到大部分朝臣赞同，不过此事若成，亲生儿子可复皇帝大位，爱孙可复皇太子位，自己可一解八年怨恨，但败则起事者无疑幸免于叛逆大罪，他自己儿子孙儿恐怕也受到牵连。但事已至此，也唯有听任他们一事。孙太后有曾听闻朝中盛传迎襄王朱瞻善进京即位之事，襄王是英宗的叔叔，景泰帝英宗兄弟之间尚且如此，叔侄之间更不知怎样。若襄王即位，孙太后恐怕自己儿孙永世再无翻身之日。曹吉祥走后，孙太后立即暗中派人命令在京任指挥遣使的长兄孙继宗率弟弟显宗、儿子、女婿等连同一众家丁参与武力迎英宗复位。接着孙太后仅有几名宦官随身抵达玉泉山华严寺，太后在大雄宝殿下跪诚心祷告，望复辟之事一举成功，儿孙平安。上山前，太后命秦昌设法带万贞儿往华严寺一见。见面时，太后命贞儿正月十五之前带孙儿出逃。太后心想，就算石亨等人失败，孙儿已远走高飞，由他同儿子承担结局。贞儿进宫已是二十余载，除了孙太后，大概已无人知晓他老家在山东诸城之事。倘若事成，再令人找他们回来不迟。为了不使万贞儿惊恐，孙太后只和万贞儿讲一些景泰帝所作所为，隐去了石亨等人正在策划政变之事。得到孙太后首肯，石亨等四人大喜。不过此时是景泰皇帝天下，不但京城有重兵驻扎，更为严峻的是复辟得不到朝臣赞同，贸然起事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几个人彻夜商议如何实施，尚未得要领。石、张、曹均为带兵武夫，勇猛有余，韬略不足，杨善更是只得个口上功夫。第二天，杨善想起素以机敏闻名且与其交好的太常卿许斌， 几个人便赶往徐府，以其许斌为他们谋划。许斌一听是大逆不道之事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立即以年迈为名婉拒参与。但他不愿得罪石亨等人，向他们推荐了徐有贞。徐有贞确实极富谋略，但可惜土木之变，瓦剌大兵压境时，他在朝中倡议放弃北京，南迁南京，被主战的于谦、兴安等怒斥。北京保卫战之后，他自然不被景泰帝重用，无奈之下，徐就任地方官，在任上兴建工程，治水有方，而后走通了内阁首辅陈询门路，终于在景泰七年回京，任左副都御史一职。徐有贞极具个人野心，为求功名，可不计后果，不择手段，不惧牺牲。石亨等人同他见面以后，徐有贞成为核心。徐有贞向石亨等人分析宫内外的情势，石亨握有兵权，张悟对经营亦有控制，曹吉祥有蒙古家丁一千，但若寄望于三个人所控兵力，杀入皇宫，武力抢夺景泰帝手中皇位，必败无疑。若游说一众朝臣废重病景泰帝，改由英宗复位，更加无望。因为当年英宗任用奸佞，丧失辱国，已是人心尽失。此时朝中重臣鉴于景泰帝病重，正准备上书建议早择储君。一旦景泰帝选定储君，无论选中何人，他们便再也无法迎立英宗了。就在徐有贞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时，曹吉祥亲信下属中官罗子立来报，生病的景泰帝有诏，正月十七早朝。原来景泰帝收到大臣建议早择储君的奏书以后，为了安定人心，决定正月十七抱病上朝。徐有贞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即谋划出政变奇谋。正月十六之夜，徐有贞离开府邸，临行坦言于妻妾：此去若得以返家，便是建功立业、富贵荣华；若不得回来，便是以为阴间地府之鬼。正月十六之夜，万贵驾马车，带着出逃的万贞儿和朱见深，正在漏夜往霸县方向奔驰。正月十六之夜，仁寿宫内的孙太后身穿礼服，头戴凤冠，安坐于正殿的宝座上，静候曹吉祥等人的消息。如果成功，迎接儿子重登皇位；如果失败，则坦然承担叛逆罪责。秦昌一蹶风生，静静地站在一旁陪伴着太后。正月十六之夜，由徐有贞、石亨、张悟、杨善等人，包括孙太后兄孙继宗一家，带领拼凑而来的千余名军士，在长安大道东侧集结之后，便向皇城长安门而来。曹吉祥利用在宫中的亲信，将皇城长安左门打开，将这队人马放入皇城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石亨等人将如何帮助英宗复位？在此之后，朝廷政事又有什么变化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《大明万妃传》。